第67集，你喜欢硬鞋。仁义暗骂了一句脏话，这老头固然可恨，可要真跳了，邱岩等人都免不了责任。虽然他并不相信老头会跳，但这样社会影响很不好，还可能影响小高的前途。估计这老头啊，打的就是这算盘，让小高妥协一二，反正不能空手回去。仁义又返回来，跟邱岩和龚应贤低声商量：“ 哎呀，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 他肯定不是真的想跳，我们也不想让小高过来，满足他的要求，他会得寸进尺。 拖着，这个办法不太好。楼顶又冷，风又大，这老头看着身体一般，时间久了，他体力不支，可能会发生意外。 那你的意思是？ 我的战士都准备好了，对付跳楼的我们还是挺有经验的。你给小高打电话，跟他谈条件，吸引他注意力，我们找机会把人救下来。 我让小高怎么说？ 一分都不给，就刺激他。 你小心点。 放心吧。 邱岩掏出手机。 高先生，我现在给小高打电话，你们可以沟通。 你让他来，他躲在警察局里干什么？他敢这么不孝，就不敢来见我。 说着电话接通了，邱岩跟对面的高小月说了两句，然后按下免提。 喂，大伯。 高小月，你给我滚出来。 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这样闹是犯法的。 老子是老大，就是高家的法。你个不要脸的孽障，你爸上学的时候吃我家多少饭呢？啊，我结婚的时候家里就给买一台缝纫机，到了你爸妈就有电视机。不是，我看他是弟弟让着他，他凭什么呀？你爸妈都是废物，生你个没用的女娃子还不孝顺。 我爸吃你几口饭没还你吗？这些年借给你多少钱让你还了吗？我爸给堂哥找了多少个工作，他有一个干得下去吗？大伯，我爸刚走，你就这么欺负我和我妈，村里要怎么看咱们高家？ 村里人都骂你个女娃子没用，不孝顺，大逆不道。我儿子是高家唯一的儿子，是要给高家传宗接代的。你得早晚要嫁进别人家，我们高家的财产跟你和你妈有什么关系？ 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法律不会纵容你的规矩。我和我妈才是我爸的继承人，我们家的财产跟你才没有关系。 仁义给孙定义使了个脸色，两人悄无声息地翻过了护栏，慢慢靠近老头。 放你妈的屁！你是高家人，你就要遵守高家的规矩。我看你和你妈可怜，也没说什么都不留给你。啊，那套老房子留给你，新房子你得过给你大哥。 不可能，大伯。你就别发疯了，别丢人了。 你才丢人，你妈生你个女娃子，给高家丢大大的人。 老头高亢地骂着，余光突然瞄到有人靠近，转头一看，才发现仁义不知何时已经走到自己身边。他叫道： 你别过来，我跳了。 仁义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： 大爷，有什么诉求你也得活着说呀，别闹了，这上面很危险，跳下去就没命了。 你别过来，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你们想把我抓起来，反正你们是警察啊，你们想抓谁就抓谁。 第一，我不是警察，我是消防员。第二，警察不是想抓谁就抓谁。不过你和你儿子呀。 我们怎么了？ 寻衅滋事，妨碍警务，侮辱国家公职人员。大爷，我劝你们别闹了，不然可真要进去了。 进去就进去，还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死我都不怕。 老头一只手松开了栏杆，作势要跳。 除非他高小月同意把房子过给我儿子，否则我就闹，有一口气我就闹，我闹到他丢工作，闹到他没脸见人。 那你就跳下去死吧，海参队，咱们别救了。 老头骂骂咧咧的，同时频频往下看，双腿有点发抖。 哎呀，大爷，这么冷的天，哎呦，我们出来一趟挺不容易的。您看您到底是跳啊，还是不跳啊？您跳不跳，跟我们真没什么关系。我们是好心劝您，别作了，没用的。 老头眼看着两人在逼近，吼道：“ 高小林，你把一套房子过给你大哥啊，你同不同意？你同意我就不计较了，你不同意，我让你娘俩不得安宁。” 你做梦！ 老头气得浑身都在发抖。这时，正好一阵寒风吹过，风里掺杂的沙土迷了他的眼睛，他摆着脑袋想躲开，结果因为站了太久，浑身乏力，手上没抓住，整个人坠了下去。 小心！ 陈毅飞身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老头，两人同时坠落，最后被安全绳吊在了半空中。 陈毅 看着陈毅纵身跳楼，哪怕有那根安全绳，龚应贤仍觉得血液逆流，浑身发冷。他快步跑到栏杆前，焦急地往下看去。 我没事。 龚应贤松了一口气，老头已经吓晕了，跟被抽了筋一样瘫软在仁义怀里。几人合力把他们拽了上来，仁义突然感觉腿上一热，低头一看，老头居然尿裤子了。 我操，他竟然 仁义跳了起来，气急败坏地把他身上的救援服脱了下来。幸好现在是冬天，救援服里还要穿衣服，要是夏天里面光溜溜的，他脱都没法脱。他把救援服踢给了崔义胜。 哎，交给你了。 咦，哦。 仁义转身笑盈盈地看着龚应贤， 我刚才那纵身一跃是不是特别帅，自带电影特效。 给我看看你的伤。 放心吧，没碰到。 别动。 他翻开了仁义的衣领，查看他的烫伤，见那层皮还完好无损，才放下心来。仁义不免感到窝心，难掩面上甜滋滋的笑容。他一抬头，发现秋妍正看着自己，他连忙收敛了表情。 秋队长，你同事的情绪怎么样？ 哦，没事，这种老无赖，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，不能让人欺负到警察头上来。 那就好。 应贤，你那边还在审犯人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我来善后。 好。仁义，你忙完了，来分局。 OK。 仁义朝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几个警察和消防战士把那老头抬下了楼。等楼顶只剩下仁义和秋妍的时候，秋妍轻叹一声：“ 谢谢你了，仁队长。这种破事儿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” 没事儿，你也挺不容易。哎，家事最难处理了，尤其碰上这种不讲理的。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 先吓唬，最好关上几天，让他们知道小高不可能妥协，然后给一点小利，一两万块钱的，多半就能打发了。 对付这种人，这招也许有用。 秋妍疲倦地揉了揉眉心，从兜里掏出烟，先向仁义示意。 谢谢，不用了。 秋妍抽出烟和打火机，但火星却被大风吹散了。见状，仁义往旁边挪了挪， 我给你挡着。 谢谢。 秋妍冲仁义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妩媚又充满风情。她凑近几步，几乎是贴进了仁义怀里，按下打火机，给自己点上了烟。仁义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头。秋妍抽了一口，而后将烟轻轻地喷在了仁义脸上，淡笑道：“ 沈队长，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 任毅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点。 客气了，都是应该的。 你应该给我一个机会感谢你。 邱队长，你真的客气了。咱们虽然工作性质不同，但本质都是为人民服务。 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吗？还是你装傻？ 邱队长。 邱岩仰头看着任毅，顾盼生辉，樱唇微挑，美艳不可方物。 你要不要约我出去？ 任毅看着邱岩，温和地说： 邱队长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受宠若惊。但是我…… 你有女朋友了？没有吧，我们分局的女警察可都打听清楚了。 没有，但是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是吗？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啊？ 邱岩优雅地拨了拨头发。 比我漂亮吗？ 邱队长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最漂亮的女人，但是这种事是没法比的，对吧？ 那倒是，我再好也总有比不了的。 邱岩直勾勾地盯着任毅的眼睛，目光突然变得犀利。他挑了挑一边眉毛。 比如性别？ 任毅一惊，顿时手足无措。他竟然看出来了，这个女人不愧是刑警中队长，目光太毒了。秋妍恢复了平日的样子，他摇了摇头，满脸的无奈。 啊，果然是我想的那样。 我…… 你喜欢应贤，对吗？你回答我是或不是就行了。 任毅垂下了眼帘，没有犹豫地答道。 是。